第一百集，也许你会喜欢真正的我。温小辉在床边居高临下地看了他片刻，看着洛毅像垂死之人一般渴求地看着他，心里有些痛快。他转身去倒了杯水，然后从柜子里拿出了退烧药，放在了床头柜。洛毅费力地撑起身体，就着水把药吃了。 房产证在哪？ 洛伊躺回了床上，喘了几口气，才睁开眼睛看着温小辉。 一下子想不起来了。 房产证在哪儿？ 你怎么还没有吃胖点啊？每次抱着你的时候，都觉得太轻了。现在抱起来一定更轻了。 温小辉抓起枕头就朝洛毅砸了过去。 操你大爷，你说不说人话？房产证在哪？ 洛毅推开枕头，从床上爬了起来，用那湿润的眼睛深深地看着温小辉。 小辉哥，对不起，我骗了你。我一开始很讨厌你，我们素未谋面，可妈妈总是提起你，甚至把钱全部都留给你，我接受不了，我想拿回来，然后我就……可是我在很早的时候就后悔了，你对我那么好，无条件的相信我，好几次我都想坦白，可拖得越久，我就越不敢。小辉哥，你可不可以原谅我？ 温小辉的身体直发抖，洛伊那湿润的眼睛和泛红的鼻头，看上去就像是在哭一样，那么可怜，一如每次向他道歉时的可怜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他差点就信了。 装得真好。有时候我觉得我被你耍了三年，是我自己智商不行。其实不是，是你太会演了。每次我拆穿你背后做的那些不正常的事儿，你只要装装可怜，说说自己童年多么不幸，对我有多么重视，我就立刻心疼了。所以我就像个傻逼似的被你玩得团团转。要不是常会长把事情点破，你肯定还能继续骗下去，一直骗到你腻歪我为止。因为在那之前，我还对你没有半点怀疑。洛伊，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可怕的人？每次我觉得我已经了解你了，你都能刷新我的底线。 洛伊静静地看着温小辉，眼中水气氤氲，好像下一秒就会哭出来。温小辉呼吸一滞， 在你眼里，我也是怪物吧？妈妈就这么叫过我。在我八岁那年，想烧死那个人的时候， 温小辉直直地看着他。尽管已经从冯月华嘴里听过这件事，但洛毅亲自承认，还是让他感到心尖发颤。 为什么？ 因为我怕他。妈妈以为我想杀他，是因为恨他。恨当然是一部分，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怕他。我觉得他威胁了我的生命，我想杀了他，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妈妈。 他到底做了什么？ 他打过妈妈，给她注射医药，用枪指着她的头，还有我的。他是个控制欲极强的人，不能忍受妈妈想要离开他。他越是这样，妈妈就越是害怕， 我从小看着他如何折磨妈妈，我觉得我们有一天会死在他手里，所以我想先杀了他。 温小辉身体有些发抖。洛毅在述说这些的时候表情很冷静，唯一的一点情绪波动可能都是因为高烧所致，而他听到这番话反而比洛毅更忐忑。一个几岁的孩子通常情况下可能连恨是什么都不清楚，而他就能兴起为了自保杀死威胁者的念头，这本质上比恨意驱使的杀意还要可怕，因为后者有很大的感情冲动成分存在，而前者给人的感觉更冷静更冷酷。 你知道我小时候他是怎么教育我的吗？我的保姆是个哑巴，妈妈时常不在家，没有人跟我说话，所以我养了一只鹦鹉，一只特别漂亮的鹦鹉。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教它说话，它最后学会说你好，以及叫我的名字。然后它发现了，隔天我的餐桌上就多了一道炖鹦鹉。他笑着看我吃完之后才告诉我，我吐了三天，高烧不退。从那以后我轻易不感冒，只要一感冒一定会发高烧。 温小慧嘴唇微微发抖，看着洛毅的眼神相当复杂。 你好奇他为什么这么做是吗？就跟他送我的生日礼物一样，他说他的儿子要保持狼性，他做得很成功。 温小慧被洛毅浑身散发出的黑暗气息震慑住了，他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。 你也害怕我是吗？ 洛毅湿润的眼睛美得像盛着一弯秋水，可他吐出的字句却如寒冬般冰冷。 我第一次尝试是在七岁的时候，我把漂白水倒进了他的咖啡里，他因为味道太大了被妈妈发现了。后来我想买老鼠药，但没人卖给小孩子。我还在电影里看到某些香客的食物一起吃会中毒，我也试过，完全是骗人的。那个时候还是太小了，成不了事。其实我有数不清的机会，因为他那时候并不防备我。 那纵火是怎么回事？ 温小辉不知道自己问这个干什么，理智告诉他，他根本就不该知道，这些与他无关。 我为了能杀了他，看了很多书，通过很多渠道获取知识，结合各种条件，我发现点燃发动机，引起汽车自燃，是我可以做到的。我给他喝了有安眠药的水，然后把他骗到了车上，但我还是太小了，计划欠妥。发动机着火之后，控制车锁的程序故障了，我自己也被困在了车里。 所以你的背， 本来那次真的可以杀了他，他睡得不省人事，可是妈妈突然回来了，他看到了我，我让他不用管我，他却去找了人。很愚蠢吧，那是最好的一次机会，他却浪费掉了。从那以后他开始怕我了。 他是你母亲，难道他会不救你吗？ 从来没有欢迎过我的出生，也没有尽过什么母亲的责任，何必为了传统道德的约束做违背自己心意的事？他应该很期待我和那个人一起死了，这样他就能够彻底解脱了。因为他，我没能杀了那个人，而那个人从那之后就开始防备了，我再也没有找到好机会。 你简直是疯子，你怎么能这么想？我姐不把遗产留给你，是担心你去报复，说到底还是为了你好。 我不需要她愚昧的智商来判断什么是对我好的，她活着的时候没对我好，死了之后白费什么力气。我只知道，只要那个人在，我永远不能顺畅的呼吸。 那你就抱着炸药包跟他同归于尽去，你跟我放这些屁干什么？指望我同情你还是认同你啊？ 不，我只是想让你认识真正的我，不是从前那个伪装过的洛伊。你愿不愿意跟真正的我重新相识一次？我既不会再骗你，也不会伤害你。 温小慧瞪着他，眼神充满戒备，他的拳头松了又握。随着洛伊的阐述，一个孤独的、无助的、绝望的孩子的背影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。他强迫自己摒除这些没用的情绪。 我不想，我不相信。 洛伊眼中的水光盈盈一闪，竟滚下了几颗泪珠。 你是唯一关心陪伴我的人，可我却辜负了你。也许我已经没有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的能力了，我会把他一起拉进地狱。 我姐为了你做了那么多，不是让你去飞蛾扑火的。 那又如何？我未必不能除掉他，难道你不希望能为妈妈报仇吗？ 温小慧心脏一紧，问出了那个她长久以来想问却不敢问的问题。 我姐到底怎么死的？ 被那个人逼得自杀的。妈妈掌握了能扳倒她的证据，她就拿我和你们全家威胁她，所以她自杀了，想永远摆脱她。 我们。 温小慧脑中闪过一阵尖锐的疼痛，常会长曾拿他们威胁丫丫。 对，我从小到大都在为除掉他而做准备，我不会和他呼吸同一片地区的空气，那让我时时都感觉到死亡的威胁。所以他要么去监狱，要么下地狱。 洛伊目光坚毅，令人不寒而栗。温小辉又何尝不希望害死他姐的凶手能下地狱？可他什么都做不了。而洛伊真的能斗过那个人吗？他会不会步上自己母亲的后尘呢？一想到这里，温小辉感到一股恐惧直窜头顶。 洛伊会不会为了这场复仇把自己也搭进去？ 洛伊看着温小辉的目光透出温柔。 小辉哥，如果有一天我成功了，我们可不可以重新开始啊？我想让你认识真正的我，有一天也许你会喜欢真正的我。